水冰心，我懊悔，我何必敬你美人也，水中遇不得亲戚好人品，我何堪心相手这样的悬念，何不当初，何不当初吐誓言，自凭自身定量，纠缠，盼知音行行去去千里远，恨狂徒，恨狂徒苦三当一眼前，这为官那为官，欺上瞒下心不断，百姓的疾苦你们不管，反倒来说没落下他家豪门图升官，成一仗与你们背水一战，倘若是败了阵，因为一岁不为马求。 谢谢谢谢各位朋友们，那么接下来呢，再为你们演唱一段大家非常熟悉的刘巧儿《小乔送信》。 巧儿我自幼儿许配赵家，我和柱儿不认识，我怎能嫁他呀，我弟弟在期上已经把亲推呀，这一次我可要自己找婆家呀，上一次老魔为什么爱上人一个呀，他的名字叫赵振华，选他做模范，人人都把他夸呀，自那天看见他我心里就放不下呀，因此上我偷偷地就爱上他呀，年轻的人呐、他也把我爱呀，过了门他劳动我生产又织布，当年和我们学完话，他帮助我我帮助他，这一对模范夫妻你也成家呀，来在了桥下边我用目光看呐、配着大红花呀，河里的青蛙那是呱呱呱的叫啊，树上的鸟儿那是叽叽喳喳呀，我挎着小筐儿忙把桥上啊，喝作社交现在的名唤， 谢谢 谢谢谢谢谢谢王丽晶为大家的演唱。

观众还真是欢迎，再给大家唱一段吧。 还唱？ 唱一段，我点一段吧，我替大家点一段好不好？啊，再唱一段《金沙江漫》选段，《高原风景极目望》。行， 谢谢大家。 谢谢大家。 那么下面

才是刘桂馨演唱的《玉皇后》，接下来请您欣赏严桂祥演唱的《寻冠娘》。